再伤心。就像秋冬我为你写的信，记着我多么想与你相遇，可惜这一生给予你却没意义。孤单两个人挡不住的回忆，想把和平约定没人海里，我为你冲走了几大世界，也是注定没结局。用笔在月光下刻着回忆，提起你永远不懂我的心，我的酒杯瞬间也没能回你。就为了这紫色的风铃，想你沉浸在耳边的声音，我说对你的爱已经远去，你会不会也相信。去年秋天我为你写的信，记着我多么想与你相遇，可是九月下 二首歌是 Hermione 点给 Amigo 的 Always。 希望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想到好雨知时节。 Some feelings that this old dog kicked up. It's been raining since you left me. Now I'm drowning in the flood. You see, I've always been a fighter, but without you, I give up. Now I can't sing a love song like the way it's meant to be. Well, I guess I'm not that good anymore.

这样的个性，不想阻碍你的如离开我或快乐别解释，但是我爱得很好色，只想天使最精明，谁是我的听得到的都回应，唯有得不到你的气，就是这么的贪听，只想走近你的沿途，知你在发 最后一首是狗子送给骚猪的绅士，他说你最喜欢听薛之谦的歌，所以给你点了一首我最喜欢听的薛之谦的一首歌，爱你。 中的段落，我。

接下来的这位点歌人并没有留下他的名字，也许是因为想说的祝福太多，又不知道如何开口，他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点给林丽的一首《人间》，在这里，我们也祝林丽新年快乐。接下来，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王菲的《人间》。 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也是因为有你才会变 天的第四首歌是经常背不出课文的学生点给刘晨的一首八十年代的歌。谢谢在新的一年你继续教我们这一群90、00后的小屁孩儿比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八十年代的歌。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代表广播台的全体成员祝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万事如意。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